味。 随分边陲，囚车千里开来，曾经的日军将领陡然变为了阶下之囚。 安给阿禄，我们不是战犯，不是，你们这样羞辱我们是大大的失礼，失礼。 友邦来宾满载诚意而来，只愿看到中日两国重建友好的交往。 日本曾对中国犯下不堪饶恕的罪过，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 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 每个国家的历史学都服务于对国家的标榜，儿童们学会相信他们自己的国家一贯正确，并且几乎总是获得胜利。他造就了几乎所有的伟人，他在所有方面胜过所有的国家。一切野蛮民族的历史都是从寓言故事开始的。极端迷信的日本军国之民族优越神话和强兵富国扩张政策，是藤田茂选择了从军侵华的道路。身着将官服，肩扛将军章，足蹬皮马靴，唇撅人丹胡而走进战犯管理所的那个绰号鬼将军，就是这个藤田茂。文看武部，武看藤田，从西伯利亚收容所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俩一直是战犯们公认的两个标志性的人物。后来武部瘫痪不起而改为文看古海石，武看藤田也不曾改变过。在战犯中，他的部下相当多，仍旧维持着上下级关系，保持着他的号召力和反抗力。今天他桀骜不驯，赤膊上阵，要向中国政府表现表现他的影响力和战斗力了。 我要找你们的毛主席，请你给安排一下。 藤田茂进屋，不请自坐。 将军阁下，有话请和我说好了。 所长平静应对。 不想和你说，我要见毛主席。 不想说什么，就回监房去吧。所长与藤田茂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剑较量几个回合过去。 藤田茂，你们是共产主义，我是日本军人，没有什么话可说。 藤田茂要退兵闭门。 所长，共产主义是代表真理的，日本军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工具， 所长不准他封门。你们已被真理所战败，我国人民有权利代表真理关押你们，用真理改造你们。 藤田茂，你们谈的都是政治，日本军人向来不谈政治。 藤田茂的顿词让人们欣赏着一个忠实践行日本帝国主义政治的军事将领，一个日军侵华战争的高级指挥官那副愚蠢可笑的嘴脸。不管他是真糊涂还是硬装糊涂，今天都要叫他清醒清醒。战争等于以箭代笔的政治，确定战争的主要路线，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政治。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是迫使敌方服从自己政治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一句话，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所长，政治产生战争，战争是政治用暴力手段的继续。你们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也就是为日本统治阶级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听着，你们日本军人参与了政治，正因为你参与了反动政治的统治，在中国领土上犯了滔天罪行。我们今天 不仅要清算你的罪行，而且要清算你的反动的政治思想。藤田茂，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存，就是全民战争。如果说有罪，日本人民都有罪。藤田茂的诡辩让人们想起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名言，毒夫们是凶暴的，但人民是善良的。因为在自由的帝国，国民大多是不自由的，他们被少数人驱向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目的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正是这样，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来不问也不告诉人民。东窗事发时盗用人民名义掩天下耳目，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但是他们可以一时愚弄一部分人民，也可以一时愚弄全体人民，但他们绝不能一直愚弄全体人民。所长不容许战犯们强奸民意，不容他们侮辱人民。日本人民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你们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日本民族的生存为招牌发动的侵略战争，只是为了少数日本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不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他指出，由于你们忠实地执行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你们不仅在中国犯了滔天大罪，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因此你们对中国人民有罪，对日本人民也有罪。藤田茂较量到这个份上，往下还有什么招数呢？他又退回到了最后的掩体，唱陈词滥调。按照国际法，战争结束后应立即送还战俘，你们关押我们，践踏国际法。所长，这里没有战俘，只有战犯。你不要忘了，你是这一批战犯中的主谋之一。要记住，新中国政府是代表遭受你们残酷迫害的人民大众的政权。听了所长的言辞回敬，藤田茂猛地站起来，欲说又罢，理屈词穷。老战术，沉默。所长知道，是与法国人权宣言之无罪推定原则没有进入国际法和中国法，对这些恶名昭著的日本战犯来说更无无罪推定可言。所长也知道，他和自己的部下拥有充分的法定的迫使战犯认罪伏法的职责与权利，但是国家政策不容许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自己也不想采用任何暴力手段不让他鬼将军保持沉默。沉默不是屈服，也不是顺从，可以是默许，也可以是无奈，是看不见的心灵，听不见的声音，也可以是轻蔑或怨恨，是防御性的自全之术。沉默不说话不等于没有话，也不等于还有话，不意味着默认，也不等于否认，也许一时没有比这更合适的选择了。沉默考其情景，两种成分的沉默在藤田茂的心中交织着。所长起身送客，半是命令半是忠告，好好学习学习帝国主义论，看看书上怎么说的，搞明白军国主义是个啥东西，对照自己是个啥模样。听到忠直之言感到不愉快的心里古今一样，真理召唤着他，时间等待着他。1954年8月1日，他终于交出了认罪书。战争结束后，我对侵略战争的罪恶，尤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没有认识，我以高级指挥官的身份，在我的命令下杀害中国人民的数字总计约10000人，却当作茶余饭后的小事，并因此受到奖励。在战犯管理所的帮助下，我如梦初醒。在此我痛改前非，决心在中国人民面前彻底低头认罪。武官们看着他，学着他，跟着他，谨慎地步着他的后尘。只是如今他不是长官了，这不是命令，也不是要求盲从， 更不能像过去那样绝对服从他了。战犯眼前唯一可自依赖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便是朝鲜战争这个最后的诱人赌注。当初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们说是烧香引鬼，我们说美国是纸老虎，他们就说是铁老虎，我们说中朝人民一定胜利，他们则说一定再被瓜分，我们抗击美机轰炸，他们莫倒美国来营救我们。后来一份份来自前线的胜利捷报一次次破碎着他们的南柯美梦。中朝军队把美国侵略军赶到三八线不久，管理所大举措地开始反击日本战犯的嚣张气焰，决定拿闹奸最凶的日伪锦州警察局警务科长陆毛繁泰惩一儆百。这个战犯从来不服从管教，经常对着管教人员挥舞拳头，几分钟前还在猛敲监舍铁山，狂喊我要自由，我要回国，你们要把我们通通放了，不然日本政府不会答应你们。1951年，他对管教员嚷，我对中国人民没有罪恶，我是为满洲国建设而努力的，而满洲国是满洲国人的满洲国。1952年，他写道，把我们收容在大铁格子里，像那些极凶极恶的犯人一样，并在户外运动时还有哨兵拿着机枪对着我们，新中国这样对待我们使我们很难理解，我们究竟是战俘呢还是逆流者，是已决犯还是未决犯，如果是犯人，应该把法的根据、罪恶的事实和决定的经过宣布出来。一年秋，同一个监舍一名战犯善言劝阻一名校级战犯散布反动言论时，陆毛粗暴地上前干涉，煽动拉拢，如果说他是反动的话，必须把他的反动事实摆出来，在我们的统一战线里知道，只要不是敌人都要团结起来。一天他闹奸不守规，不服管，挑衅哨兵，哨兵不予理睬，他竟打自己的嘴巴，谩骂哨兵混蛋。又一天陆毛又闹腾起来，看守员小王上前阻止，陆毛竟指着小王的鼻子破口大骂，八嘎，什么他妈的规规矩矩，你爱杀就杀，爱砍就砍。这位看守员25年前还是义东长城脚下的一个孩子，日本侵略军铃木七九的扫荡队进了村，杀死了他父母兄子7口人，还烧了房子。他在伯父家存活长大，立志报仇雪恨，参加了游击队。父母没骂过我，哥姐没骂过我，首长战友也没骂过我。小王忍无可忍，咬牙切齿，今天杀父之仇不能报，还得为仇人服务，受着仇人的辱骂。他真想让手里的枪弹说话，可是今天他手上的枪弹是吃素的。那就去找看守长，把枪交给科长，让我离开管理所吧。岂不知参加过长征的看守长几天前也挨过日本战犯的辱骂，他去找科长说，这群法西斯过去杀了无数的中国同胞，现在他们不老实还不许打骂，我拿枪有什么用。他把枪交给了科长，不想干了。你猜科长怎么说？看守长大哥哥一时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劝慰受了委屈的小王弟弟，就把科长的话转述给了他。你没想想当年毛主席领导咱爬雪山过草地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今天的胜利吗？可你今天因为敌人骂几句就交枪，这是在敌人面前低头。从理论上算说通了，感情上还是过不来。骂人是不对的，看守员小王 还是强忍着泪水，极力克制着内心的愤怒，对陆毛凡太说： 我是日本平民，你为什么关押我？ 陆毛凡太还在叫着，他何止是一个日本平民，一些同犯称赞他是大和魂的榜样，磊磊落落的日本民族英雄，好像给他戴上多少伟大平民的光环都显得苍白似的。他得意忘形，更加放肆地辱骂管教人员： 我来中国的时候，你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我的孩子都比你们大。 后来查知，这个伪满通化省临江县警务科副、锦州市警察局警务科科长陆毛凡太，日伪时期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和魂的民族英雄。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他抓捕中共柳河县委组织部部长郭喜明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团副官侯德清等52人，其中2人被酷刑致死，25人被杀害。同一时间，他命令所属制造无人区，烧毁民房5000多户，害得居民无处栖身，无田可耕，树木草皮度日，4385人患病，315人死亡。1938年秋冬，他指挥所属在吉林省临江县农村抓捕和平居民39人，施以残酷刑罚。对他，管理所决定采取惩戒措施，由所长谈话，唇枪舌剑，针锋相对。陆毛： 我是来帮助中国维持治安的，你们为什么关押我不让回国？ 所长：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来维持治安的？ 我是奉天皇的命令来的， 天皇是你们日本的，你们日本天皇为什么要把手伸那么长，要管我们中国的事？ 你应该知道，你正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忠实地执行了昭和天皇的侵略政策而犯罪的战争犯罪分子，你是名副其实的战犯。你们是战后新成立的国家，无权关押我们，你们违反国际法。 你懂国际法吗？国际法哪一条规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是合法的？要知道，违反国际法的正是你们，而不是我们。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对你们这些罪该万死的日本战犯，按照我国的法律关押处理，这完全属于我国主权的事情，也是符合战后联合国的协议和国际法的。而且我告诉你，你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你是个战犯。陆毛凡太闭口无言了，所长责令这位磊磊落落的民族英雄当场写书面检讨，磊磊落落地承认错误。 检讨？ 陆毛凡太握着战俘自愿原则不放，质问： 是自愿还是命令？ 是命令。 这是谁的命令？ 命令？陆毛一时忘了，日本人是一个为皇为上为命令出身随的民族，日本军人赤玉就这样规定，我国之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下级接受上官的命令，应认为实际是直接秉承朕之命令。服从上级的命令就是服从天皇的命令，即使这命令有多么的不讲道理，多么残暴，多么侮辱，都必须绝对服从和认领。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民族习惯造成的。讲民族特点，这也是日本民族的一个特点吧。这一下，陆毛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落入了自己设计的陷阱。因为任何一个战犯都坚信着，凡是命令，都不是轻易随便发出的，发令者本人也知道自己不能信口开河，随心所欲。 只要是皇上的命令、政府的命令、上官的命令，或者是其他什么上司发出的称谓的命令，一概唯命是从，不能违抗。经典的事例发生在1945年，日军少尉小野田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奉上司古田命令，坚持在菲律宾丛林中为天皇作战，不准投降，不准自杀，等他回来。将近30年后，这位独行狼小野撞上了捕蝴蝶的日本游客铃木，铃木艰难地找到了早已改名成了书商的古田。古田穿上军服进山，对小野田下达命令，小野田才肯携枪下山向当地警察投降。在战场上，任何不能再战斗的士兵，或者被某一下级军官任意断定属于这类人的人，都必须立即自杀，也不能违抗。这在日军看来是一种光荣。不论这些命令代表谁人，出自何方，也不论命令形式何样，正确与否，都不会也不能去质问发令者有没有发令的资格和权利。陆毛凡泰知道自己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既然处境不利也无法改变，只好这样依惯服从了。这是中国政府的命令，所长拥有充分的权利这样说，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命令你写出检讨。小菜一碟，陆毛输了，心里非常不痛快。他接过所长递过来的纸和笔，以鄙视的神态敷衍着，极不情愿地写了几十个字。我在监舍中的行为是不对的，今后保证改正。耍花招，企图蒙混，所长这样想，轻蔑一笑，要他重写，必须写好，还优待他在禁闭监号里单吃横睡。陆毛服从惩罚，他知道脚上的炮是自己走的，一切都掌握在胜利者手里，违抗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何况自己还没有勇气真的去死。看守员把陆毛送进了单人反省的小监号，一些战犯抱怨煽动闹监的人，过激的行为对后果没有好处，无聊的言行总是没有好结果的，立刻拉出去毙了又能怎么的。几天后，陆毛遇见金元，愧疚地说，以前的事情是错了，请原谅。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时间22点整。